咁啊呢一科咧就分为两科啊，咁啊第一科咧就证明理性啊，就系、是、正一法明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嗰种嘅道理啊，系属于前三卷经文。咁啊耳经咧就系、是、解释，咁啊现在就系属于啊第一大科。如来藏念真如性圆三世理嘅第二科叫做广破如义。咁啊，乜嘢叫做如义咧？就有两种嘅道理。咁啊，第一种就系嗰啲小乘嘅无学人，咁啊，佢因为嗰啲法执特别重，佢未曾开悟，了达万法如用。周遍无碍的道理啊，所以他就怀疑这个藏性既然是清净本源，为什么他会突然间生起一山河大地啊，诸有为相啊，那么属于啊迷这个不变随缘的妙用。那么他就怀疑这个四大啊点解会周遍圆融呢？只是以不解之法，幻妄不实，是为心妄疑。那么第二种的疑疑就是俗的阿难。那么文佛开示富罗罗尊者所谓三缘遍故，三因不生，狂性顿歇，就歇息菩提，正正明心本周法，法界不同人得，个何必去路肯启修正。咁因此咧，佢又起啊，就系呢个因缘自然嗰种嘅潜质啊，通明为咧叫做如意。咁啊，此等嘅疑惑系包括富罗同埋阿难尊者嘅怀疑。就不是说三言两语啊可以令他明白，所以佛呢就要广为解释，所以此一科呢叫做广破如义。咁又分为两科，咁第一科叫做明事理性相本用，二就是十法界所谓依部正部的思想，即而是第三卷所说的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诸法，有生灭有成坏，是有彼此，都名为叫做事相啊。咁啊，理呢就是一心清净本源不生灭的理体。咁啊，因为事相就是无体啊，是一心之理而幻起。咁啊，所幻起嘅事相系虚妄无体，所谓全体即空啊，就系属于即事相，而不外于呢个理性。咁啊，说明本体空故而清净直列，但系佢不外呢个万有繁兴，有诸法生起，有呢个十八界诸别之相。咁就即是理性系不外于呢个事相发挥，咁就说明事之如理，本来就系彼此圆融。咁啊正咧就系状相，相就系七大之相。现在话正相本来系圆融咧，就因为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咁啊具足嘅七大法。七大之法一一本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所以正与共相本来就是融通。咁啊，此一科名事理性相本融，又分为三科啊。现在第一科咧就是如请，就是心中有所疑，所以请佛开示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。现在第一波咧，佢就叙疑啊，就系涉及经典嘅菩萨，就系叙述富流罗尊者 恭敬佛的意思，各位以时富流浪，咁以时呢就是第三卷末，咁阿难先者问佛开义，地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色，而得到开呢个圆顿解，咁啊因此就设计啊赞佛种种功德以景之时，咁啊叫做以时。咁啊富流浪，咁啊中国话就叫做满江，系属于父亲嘅名字。咁啊译名叫做弥多罗尼啊。中国话即系慈行女，就系佢母亲嘅名字。咁啊，埋咧叫做满江慈行女嘅子，咁啊依父母而立名。但系中国人就喜欢简略啊，所以简称为叫做满慈子。在法会之中，那系一段大阿罗汉啊，在十大弟子之中。只一的尊者是事法第一，那教主释迦牟尼佛那初出家的时候，他在这个雪山修行，那只一位尊者亦都同时出家，那亦都是在这个雪山里面修苦行，那佛最初成道了，那只一位尊者亦都得到五种神通，咁佢就来到佛前啊，就以佛论义为佛所证，咁啊因此就从佛出家，受佛教化，咁啊不久证到阿罗汉果，此就属于啦系最近时，属于呢个即门之事啊。咁啊若是话论佢个本门。咁啊，此一位尊者就本门系不可思议啊，属于咧系大菩萨，所以本经向下尊者自己熟悟通之时，佢话我看劫狼就辩才无碍啊，就先切苦空就心达实相，继而是乃至行山如来秘密法门，话我于众中就微妙开示。得无所谓，咁啊依如是嘅经文就系足以证明，只有为尊者本门就系大菩萨，在呢个即门呢个近世之事啊，咁啊自然呢个经文身坐佛转法轮弘扬佛法化度呢个有缘者，咁啊在大众中，咁啊响呢个法会大众之中。他就即从坐起啊，即时从他这个座位起了，那咁听经文化之时，当然就坐低听啦。但系如果有所请问之时，你就唔能够坐响住问啦，咁佢要起立，而且仲要三叶虔诚精进啊，咁嚟请。所以话佢即时咧从呢个座位起身。佢就偏袒地右边啊，咁啊佛在世时，所有出家者只系有三件衣，就系、是、大衣、黑衣同埋呢个五衣。咁啊佢搭衣嘅时候啊，都系露出呢个右边嘅肩膀嘅。嗱，咁啊我哋现在搭衣啦，咁啊亦都系露出右边噶喎，就唔系搭响呢个右边。我件衣咧就搭响呢个左边，不过我哋由于中国呢个天气唔同啊，咁啊亦都有呢个天寒地冻之一日，咁啊冇法子唔着衫啦，所以变成咧嗰啲衫咧就将右边咧盖咗啦。咁啊若是话如果天热啊，而同印度咧，佢就根本就唔需着衫嘅。咁啊所以实际呢个搭衣之时啊，咁啊一件两件三件即使搭齐啦。佢都系搭在呢个左肩膊啊，咁啊呢个右肩膊咧就露出嚟，所以佢就偏袒咧右边呢个肩膀。佢右膝着地，系将呢个右脚咁啊屈在呢个地下，咁啊呢个左脚咧 就放在呢個右腳邊，咁啊好似坐下嚟咁啊，但係佢就唔係真正係坐，屬於一種咧係跪低嘅儀式。個合掌恭敬謝二百十二，嗱咁啊右膝着地，咁啊呢個右邊嘅膝頭哥，咁啊屬於呢個身體一部分。咁右膝着地咧，就屬於呢個身業恭敬。咁啊合掌，將兩個手掌合埋啊，咁啊表示呢個一心嘅恭敬。咁啊二百十二，就屬於呢個口業嘅，就屬於呢個口業嘅恭敬。咁啊三業清淨啊，就係屬於請法嘅常規。个大威德世尊，就善为众生啊，敷衍而来，第一谛，只就属于圆请嘅第二科，名为佢嘅佛叹啊，就具足佛嘅功德，系叹佛咧有种种嘅功德，然后自己咧陈述自己嘅怀疑，嚟到请佛咧开示。咁啊，又分為兩科，咁而就第一科就屬於嘆教，即是咧係讚嘆佛個種嘅德性。咁啊，初句大威德世尊就係嘆佛嘅自利功德。咁啊，第二句善為眾生敷衍而來，第一二帝啊，就係屬於嘆佛啊利他嘅功德。咁啊，一種咧就係讚嘆佛。个权势意志，咁啊大威德，咁啊第三点度，阿难尊者赞佛嘅时候啊，佢话大雄大力就大慈悲，咁啊大雄大力就系属于大威德啊，咁啊因为佛有大雄大力嗰种嘅威德，所以在外佢能够降服一。系个烦恼啊！咁啊，在外咧，佢能够降服一切嘅魔怨，内降服烦恼，外降服魔怨啊，使到法身清净而得成佛道，所以名为叫大威。咁啊，上文阿难又话大雄大力，跟住呢就大慈悲啦。咁啊，大慈悲咧。就屬於普救法界，以一切眾生啊平等佛苦與樂，咁啊屬於咧就係大德啊，咁啊大威就係屬於呢個波野嘅實字，有波野先至可以破除妄惡煩惱魔怨，大德啊就屬於方便權智啊，有呢個大德個方便權智。先至可以平等啊，嚟到化度众生。咁啊合埋咧，就叫做大威德，就系赞叹佛啊。所谓权实意志，义理成就，所以名为叫做世尊。亦都唯有佛具足义理利他，具足权实意志啊。具足种种的神通妙用，为啊九法界众生之尊，不但为呢个三界众生之尊啊，亦为出世圣人之尊。总言之，九法界的圣派，咁啊以佛呢系为最尊啊，九法界的圣派都系同时尊敬佛。咁啊，世出世间以佛为最尊，所以称为叫做世尊。嗱，咁有大威德，咁啊，即是系正遍知啊。嗱，正知就属于大威啦。嗱，遍知咧就属于大德啊。嗱，咁有大威德，嗱，即是明行足，大威就属于明足啊，即是系多嘢。有波耶的妙力啊，先至可以具足威勢，破諸內外煩惱魔怨。咁啊，大德咧就係行足啊，由於有德故，有呢個慈悲啊，所以先至實行咧化度一切個苦惱眾生。 咁啊，合埋佢就大威得世尊。佢话见为众生及敷衍而来第一二帝，咁啊佛因为具足大威德，因此佛就善于啊令一切嘅众生系敷扬演说而来嘅第一二帝。咁啊第一二就系说明我哋一心为呢个万法之祖，系为众善之宗啊。万法不离一心，此心呢是最尊无上啊，所以名为叫做第一义。咁啊，此个第一义嘅一心之理，乃系言语道断，系心行处灭啊。所谓离四句绝法式，不可以即即，就不可以自知，本来呢系如此，系无说无思。咁啊，叫做第一义啊！咁啊，虽然系无说无事嘅第一义啊，但系众生不了解、不明白，所以佛就以呢个方便善巧于呢个无说无事之中啊，嚟到方便说事。咁啊，既然佛作呢个无说事中而方便说事，令嗰啲末世嘅众生啊了解一一法。皆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！一一法本体就系第一二大，所以就叫做咧，现为众生就敷衍而来第一二大。啊，咁啊，说为如来嘅第一二啦，因为呢个第一二系人人本具，个个现成，但系由于迷故而不。唔知啊，但系佛由呢个修行之功，即系悟呢个大佛顶礼而修，名为叫做密因之修啊。咁啊，正大佛顶礼，名为叫做密因之正，从此断尽一切烦恼。咁啊，究竟与此第一二世妙理相应，所以就结为呢。叫做如来的第一二帝啊，就唔设为众生第一二帝啦。因为众生虽然对此理，但系未曾开悟啊，而且亦都未曾亲自证得，也只有佛乃至包括十方诸佛啊，悟此理而修此理，亦都证此理，所以就设为佢哋如来第一二。咁啊佛。说此个第一二帝，亦都说明佛呢系出世嘅本怀，因为佛出世嘅目的就系欲想令一切众生啊得成佛道，得见此个第一二帝中道妙理，为一切众生说此理而出世嘅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我本立世愿。是欲令第一切众啊，佢如我等的无疑，如我的所愿，今者已满足，就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。又或诸佛本誓愿，就我所行佛道，普欲令众生都亦同得此道。咁啊，又为如来所以出，为说佛为故，所以佛。出世的目的就是演说这个第一二帝的道理，这个第一二帝道理为众生本具，由于迷故不知，所以佛就以种种的权巧方便啊，为诸众生敷扬演说这个佛所证的第一二帝的道理，就名为他们善为众生敷衍而来第一二帝。个世尊就常推说法人中，我为第一。我话今闻如来的微妙法音，犹如聋人如八度外，个灵于就蚊锐，本所不见，就何况得闻？个佛虽宣明，就令我随意。今犹未详，知而究竟，无疑惑地。世尊阿难陀， 居开悟，习漏未除，我等会中真无漏者，须尽诸漏。今闻如来所说法音，不上于而悔。咁啊，指一段经文咧，说明佢嘅俗情啊，就系俗自己嘅危情，即系唔了解啦。咁啊，然后先至启请佛啊，为佢开示，咁啊，佢哋实情。咁啊，分为三科，第一科叫做总俗而情，就系一种俗啊，系为请佛开示之由。我话世尊。常须说法人中，就我为第一啦。此就系按昔日佛对尊者之所赞叹嘅。咁啊，世尊两个字就系、是、直接咧，系连续咁样读下去，就系、是、话世尊常常推崇啊，我富流罗，以呢个说法人中咧系最为第一。作《法花经》里面讲，佢话汝等见是富流罗弥多罗尼子口，佢话我常称其说法人中系最为第一啊！又话汝等莫为富流罗，但能护持助宣我法，以九十亿诸佛所的护持助宣佛之正法，啊，于彼说法人中都亦最第一啊！又话亦依七佛说法人中而得第一，又话今依我所说法人中亦为第一啊！又话乃至言劫中当来诸佛说法人中都亦复第一啊！又话自舍如来都无能尽其言论之辩，所以在《阿含经》里边讲，佢话我法中嘅善能广说。分别发言，辩才无碍者，满慈子啊，系为第一。嗱，咁啊，古经向下尊者述圆通之时，佢自己亦都讲啊，我话我康劫来就辩才无碍啊，我话尊说苦空就心发实相，假如是乃至行山如来秘密法门。是我依众中就微物开示，得无所谓。又话世尊知我有大辩才，以音经论教我发扬。他话我依佛前作佛转轮，因师子后成阿罗汉。嗱，咁啊，此一位尊者，咁啊，既然佛赞叹佢啊，在说法人中系最为第一。咁啊，对于佛所说啊，呢、这个微妙法音都尚且疑惑，咁就何况其他未曾证到阿罗汉无学位嘅弟子咧？咁啊，应该都有疑惑。咁啊，既然系有疑惑啊，所以就要请佛开示啊，点解七大圆融？皆是系如来在妙真而称，系圆三世理咧。咁啊，自己唔明，有所怀疑，咁就要请佛开示啦。咁话今闻如来嘅微妙法音啊，咁啊，所谓闻如来嘅微妙法音就包括第一卷嘅七翻破网，破尽呢个生死根本；第二卷十。方便见呢，咁啊显示呢个根中嘅见性啊，为呢个涅槃根本。咁啊，亦都包括第三卷会呢个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四科之法，为如来藏妙真而性。同时亦都闻到佛咁啊，圆融七大啊，体证周遍。咁啊，如是诸法，通通都佛所说嘅妙法，咁啊，称为叫做微妙法啦。咁啊，法音咧就系佛对法音，呢个微妙法音咧属于法音中嘅极好音啊。咁啊，同时佛所说嘅音经言教之中，咁啊能显示出 呢個不生不滅如來藏妙真如性嘅微妙道理啊，所以名為用微妙音啊。咁啊，猶如龍人就如化布外啊，離於蚊蕊，本所不見，都何過得眼？咁啊，此就係立譬如，咁啊，説明自己咧文質啊，落開是四科七大，皆是如來藏性，皆是圓融遍周法界嗰種嘅微妙法音啦，唔明白就有所懷疑啊！咁啊，好似咧個聾人啊，聽唔到音聲一樣。嗰個猶如聾人，咁啊呢個人嘅耳根咧壞咗啦，咁啊即係咧聽唔到人講話嘅，咁啊佢就聾人啦。不以八步外，嗱八步咧每一步就係有兩尺半啊。嗱咁啊一步就兩尺半。咁十步咧就25尺，咁啊一百步咧就應該係250尺，咁啊以十尺為一丈咧，咁啊250尺啊即係咧就100丈。咁啊既然一步有2.5尺，十步就25尺，咁啊八步咧就250尺。咁啊，十尺為一丈咧，就應該都叫25丈啊，應該係25丈。咁啊，現在話二百步外咧，咁啊，即係超過咧係25丈咁遠，佢就離於蚊蕊啊。佢話本所不見，就何況得聞？嗱，咁啊，呢個人耳仔聾咗，即係耳根壞咗。咁啊，你即使走埋佢嘅身，咁啊對住佢嘅耳仔講話咧。佢都聽唔到嘅，咁何況距離有8步以外咁遠，咁當然佢就聽唔到啦。而且所發出嘅音聲啊，唔係人嘅埋聲啊，係嗰啲少少嘅蚊仔嘅音聲，當然佢更加啦，唔單話聽唔到啊，佢連見都見唔到嗰只蚊仔啊，因為距離8步咁遠啦。所以話本所不見，都何況就得聞呢？嗱，咁啊，始終嘅聾人，咁就譬如正到阿羅漢國，咁啊得到出世無學位呢個聲聞人，佢為呢個無名所障啊，障住佢呢個位耳，咁啊得聞佛嘅微妙法音啦，就好似呢個聾人啊。聽唔到音聲一樣，咁啊二百步外咧，就譬如呢個聲聞，佢只證到呢個小乘嘅出世阿羅漢果，不距離佛嘅境界啊，仲有好遠嘅路程。因為從啲教理呢方面嚟講咧，咁啊聲聞人在呢個原教位中，只係呢個七順位啊，即係十。順位中的七順位，還有八順、九順、十順，還有十順以上的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四加行、十地等個這麼多個位置才是可以明白。所以在這個聲聞位中望於這個佛果菩提佛境界呢，還有很遠很遠啊，好像這個人咁啊，如呢個八步之外咁遠啊，對於嗰啲蚊仔嘅音聲咧，咁啊亦不見啲，亦不聞。咁啊，因為呢個境界距離太遠啦，佢話離於個蚊蕊啊，咁啊呢個蚊嘅之聲咧，就譬如佛所説嘅微妙法音啊，即是係前文所謂四科七拜。皆是係如來藏妙真如性圓融周遍啊，無所障礙嗰種嘅微妙法音。佢話本所不見，係咪因為聲聞人未曾開佛眼，為呢個無明所障，所以就唔見到佛嘅境界啦。佢話亦復嘅不聞啊，因為慧耳未開，雖聞如是一。正嘅微妙法音啊，但系不解法言，唔了解点解七大圆融， 周遍法界，所以即使是文啊，咁啊等于未文一样，咁佢哋亦复不文。个佛虽宣明，就令我随意啊。咁啊法虽然好慈悲，咁啊开示万法为真，开示法法开示系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咁啊目的啦，就希望我哋啊，咁啊解除呢个疑惑。咁啊直下啦，要了解法法个本体啊，都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啦。咁啊，所以佛咧宣明种种嘅妙法音咧，咁啊目的系希望啊，令到我等咧除咗呢个疑惑啫。但心犹未详，即知究竟咧。咁无疑惑地啊，嗱佛非大慈悲，系为我就开始啊呢个万法为心七大圆融嘅道理。但系由于我哋呢个无学为宗嘅阿罗汉啊，嗰啲所知障太重啊，未曾明白个中所谓万法为心七大圆融嘅道理。而得到呢个无疑惑，未达到咧呢种境界，因为呢个所知障咧太重啦。个世尊系如阿难辈，就须则开悟。咁啊，经文人由于烦恼障轻，所以能够断呢个见思烦恼，咁啊定阿罗汉果啦。但系由于化执重故啊，咁啊佢虽然闻到呢个圆融周遍嘅道理，都仍然未悟。但系阿难不知法会嘅初心大众啊，由于佢呢个所知障来不轻，所以闻佛开示四科七大皆来藏妙真如性。圆三世理圆融周遍的道理呢，他得到开悟。但是由于他烦恼障重，他就未能证四果，只是证得这个初果，所断就是断这个见惑烦恼。那么现在说，而阿难等闻佛上多根的开示，咁啊得到呢个圆顿解啦，所以阿难就自己讲啊，佢话不力增奇就获法身啊，消我益劫颠倒想，咁啊消我益劫颠倒想就系个见啦，咁啊不力增奇获法身咧，佢所见咧就系见呢个圆顿理啊，就系说明佢对于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念真如性呢种道理得到领悟，但你嘅所断嘅烦恼只系断呢个见惑，正果位咧只系证呢个初果，就因为烦恼相重，咁啊十漏就未除，十漏咧即是系见惑烦恼啊嗰种嘅习气嚟嘅，嗱习就系习气啊。咁虽然啊断咗见惑，但系呢个见惑嗰种嘅习气都未曾除，咁啊即是系思惑烦恼咧未曾断，见惑嘅习气即是系思惑，咁啊佢虽然开言顿解，但系只系断呢个见惑烦恼，咁啊见惑烦恼嘅习气未断，即系思惑烦恼未断啦，因此仍然啊。流落于呢个生死，咁就叫做杂漏未除。咁啊，因此上文啊，阿难在呢个计众之中啦，佢就话希慎审除微细惑啊，就希望佛啦，咁啊慈悲，咁啊开示，咁啊使我阿难咧唔单断见惑烦恼啊，咁啊亦都脱除咧呢个微细嘅思惑烦恼。咁啊，佢哋十漏都未除。咁啊，我等会中特登无漏者，就系我富漏罗，以共1250个常随中啊。咁啊，唔单断见惑，咁啊亦断思惑烦恼。 咁啊，见思已话烦恼断尽，已经系超出三界，正无学道啊！咁啊，永不流落呢个三界之中受生者，咁其实我等会中真无漏者咧。咁啊，虽尽就诸漏啊，今闻如来所发音，都上于而背。咁啊，说明呢个声闻人。即系断尽呢个三界见思烦恼，我话虽尽诸漏，但系佢闻到佛说所谓七大如来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啊，呢种咁微妙法音啊，佢尚属而话心生懊恼啊，就说明呢个声闻人。佢虽则系烦恼障轻，能断呢个见思烦恼，出呢个三界嘅生死，净罗汉嘅无学位。但系由于所知障法执重，所以未能开呢个圆顿解，未曾明白万德为心嘅道理啊，所以佢就唔了解地水火风风根色七大法。点解会圆融周遍嘅道理？咁啊，由于佢唔明白点解七大会圆融周遍啦，彼此不相妨碍，咁佢哋有所怀疑。咁啊，既然有所怀疑，所以就要请佛开示。佢话世尊，你若服世间，佢话一切根尘、阴处界等，皆如来藏清净本源。就云何不生，山河大地诸有相，次第天流终而复始。咁啊，此一段嘅经文咧，科名叫做别述义难。咁啊，分为两科。咁啊，现在初科从音入处界文中，起理为是难。嗱，理就即系如来藏。妙真而性，圆三世理，清净本然。咁啊，事咧就系事相啦。咁啊，事相就系山河大地诸有为相。咁啊，即系咧前三卷所讲嘅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块之法。咁啊，富流罗尊者嘅意思就系话呢个如来藏妙真而性。咁啊，既然系清净本然，当然系无有差别，就唯是一心。咁啊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既是清净本然，无有差别，唯是一心啊。咁啊，点解又会有呢个山河大地杂染异象咧？咁岂不是清净理啊，而唯依呢个事相吗？此就由于富流罗尊者闻开示，所谓音入处界之法，皆是如来藏性。所谓一性都无二性，唔应该有呢个种种嘅差别事实。但系佢唔知道，如来藏性嘅本体虽然系不动，如如不变啊，但系佢有随缘之用啊。咁啊，既然藏性之体，有呢个随缘之动啦，咁啊当然就不妨万有繁兴于呢个无从而中，就自然成义啊，而有呢个种种嘅差别相。我话世尊，你若服世间，咁啊指呢个气世间，我话一切根尘，根就系六根啊，尘就系六尘。我话阴处界等，阴就系五阴，处。就是十二处街，就是十八街，他说阴处界等，皆如来藏清净本然，云何不生，生何大地，就诸有为相。即是说将来已经说一切世间根尘阴处界等诸一切的事相，皆是如来藏妙真如的清净本然。咁啊，就说明如来藏性之外咧，本就无法可得嘅，因为藏性嘅本体系清净之故。 咁既然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然，万法为心，心爱无法可得啦。咁啊，点解现今啊就忽然佢会生起呢个无情嘅山河大地啊，以及有情有作有为呢种嘅有为相咧？个家如来藏清净本然，云何点解会忽生山河大地？是诸有为相，一次第千流就终于复始啊！得个说明，无情就山河大地就有呢个成住坏空啦。嗱，咁啊有情嘅众生啊，就有呢个生住意灭，所以就有呢次第千流终于复始就相续不绝。只是尊者怀疑啊，理为依事。咁啊，下文呢，佛开示如来藏性虽然系清净本然，但系由于众生迷故啊，从呢个清净本然嘅藏性玩起无量嘅痴别事相。咁啊，虽然佢所玩起嘅痴别相系无量啊，但系一一事相。本体空故，如同空花水月，是镜像灯影，所谓当彼即空。咁虽然当下即空而清净本然，所以佛于上文开示啊，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皆如来藏，乃系即自而成理性。但系众生迷的清净理而玩起事相。就是积理成事，虽然积理成事而藏性本体仍然是清净，如同红花面舞之时，这个虚空本净啊，伪雅的人变花已然不变空，所以就怀疑这个清净本然的藏性啊，为何会生起这个山河大地诸有为相。嗱，若是话呢个清净眼嘅人，单系见呢个清净个虚空，就不见呢个狂花乱骨。就譬如有人开呢个圆顿解，五德、五音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一一法，皆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本体就系清净直灭，何来啊？万法可得呢？